一个个戏中讲车司机的独白。上个礼拜呢冇录音，咁今日补返啦，咁而家录呢就新鲜滚热辣啦，因为而家已经系星期一嘅七点钟，咁九点钟又录星期二得到啦。我系大肥啦，你嘅节目主持人。咁今日想讲呢就系、之前讲海关啦，讲台湾厂啦，今日讲下香港人啦，因为始终都系中港车司机嘛。之前有讲过呢好多额外搵钱嘅方法啦，咁近期都系嘅。而家呢基本上呢所有嘅货柜车司机呢都好难生存，同埋中港车司机。亦都睇到嘅没落，以前不如走车胎啦，走油啦，啊，全部冇得走啦。跟住近期呢就全部走海鲜，叫鲜活嘢啦，咁通常走敏感度啦。咁但係因为呢习近平嘅上台，好多地方呢都唔够胆收钱。喺咁嘅情形底下呢挂咗好多。咁而呢嗰啲有良心嘅科长呢，即係敏感度啲科长呢，有阵时同啲司机讲，嗱，以前执执薄你带得唔多嘅，摆个车头度，像拔磅啊嗰啲呢，同只眼开只眼闭，咁有杯茶钱啦，咁而家都唔得，冲硬功嚟。变咗而家好多嘅中港车司机呢係真正没落啦，连最后尾呢即係搵额外条水嘅钱呢都冇能力。变成咗好多嘅中港车司机呢就反而帮大陆公司做嘢，其实一个演变嚟。好多嘅即係200年头啦，好多嘅大陆即係中港车中港车中港货运嘅老细又好，啲司机都睇唔起大陆人，睇唔起盐田港。当时因为好多嘅厂要走香港，唔走盐田，第一空运，而家其实空运仲发达嘅，因为呢就航班多，货机多，准时，大陆做唔到。第二嗰阵时嘅白云机场唔系而家白云机场，深圳机场都系得啖笑嘅啫。第二就系、是、LC 嘅问题，点为之 LC 嘅问题呢，就系银行信用证，好多嘅香港厂啊，佢收 LC。就喺香港收咗张开张 LC 出去，人哋兑啊，即系兑钱啊，收订啊，各样嘢咧就全部都系要跟 LC。如果大陆嘅 LC 咧就会迟咗一日嘅，迟一日，咁变咗咧好多人啊就选择香港做出货，因为咧香港一入即系啲货即系货柜啦，或者啲散货啦，一入咗码头。一落咗船，唔好落船啦，到咗码头，抌咗个码头章，咁佢咧就可以赎单噶啦，就攞钱。唔系香港开 LC 啊，即系大对方开 LC 啦，即系香港银行嘅，即系香港银行嘅效率啊，系快过大陆好多。咁你知啦，所有嘅人订货，除非长期客户，如果咪一般嚟讲都以收 LC 为准啦咁。而好多嘅公司因为咁样睇唔起盐田，因为盐田嘅司机呢走盐田嘅大陆车司机好紧张。点样紧张啊？你走边条路，你行边个边条桥，可唔可以行角度，点样兜远兜过咗个收费亭。所以佢哋呢就唔能够好似香港咁，因为价钱高嘛，赶啦，全程高速啦。唔好意思啊，全程高速啦。所以香港人觉得盐田蛇口唔系我哋嘅对手。但系当佢哋慢慢成熟嘅时候呢，有啲好大嘅企业啦，海格物流啦，啊最出名啦，赤湾啦，呢啲做到最后尾系有几百部车，几百部盐田车。而海格呢因为做盐田嘅问题，佢哋呢就接埋香港货运做。而做香港货运呢有一个特点，就係佢哋包埋香港嘅散货仓。咁当时呢尤其振泰啦，所谓振泰即係孩之宝嘅玩具呢，好多时候就係由佢哋全线包㗎，尤其成个南海。 都系佢哋搞的。即系香港震态啦，玩具啦，咁就系呢一回事。我哋香港人睇唔起，但由海格物流赤湾开始，好多嘅香港嘅货运公司就接海格物流嘅嘢做。盐田归佢哋，香港就另外一件事。第二，点解咧香港车会淘汰咧？就是、奈何船。慢慢咧，时间冇咁赶，好多沿住东叫做西江啊、东江啊，走多落去河船啊，譬如好似四会啦，咁啊马房港啦，咁咧有啲嘢咧赶时间就走车，唔赶时间咧就用奈何船直接嚟香港货柜码头过柜过船，实际争唔到好远，一样系海关办手续，譬如高腰港啦啊。形形色色啦，即係香港人嘅接受嘅竞即係嘅竞争越大，而第一个举手投降嘅就係台湾厂。曾经呢我做过一间台湾厂呢好大㗎。一个月有百几条柜，最巅峰三百几条柜，佢做乜嘢呢？係做圣诞老人。啲圣诞老人嘅公仔唔系细个有大个有，最大个同一个人咁大嘅，就系啲人摆商场门口啊，或者铺头门口咧会喐嗰啲咁嘅圣诞老人咧，基本上好轻啊。咁咧一只柜咧只不过系摆五百几个嘅啫，但系佢嗰件嘢卖唔起钱，全部咧就由嗰个时代开始咧就全部走盐田，鞋厂更加添。如果鞋厂南海最多啦，中山最多啦，东莞就相对少嘅。所有嘅鞋厂慢慢就集运咗一个仓库度，譬如好似笋江仓啊、深圳嘅笋江仓啊，或者清水河啦，好多嘅仓库咧就嗰啲山寨啲啦、细间啲嘅鞋厂啦，嚟到呢啲仓库，然后等呢个一般贸易，即系唔系三支厂出口。又由嗰度慢慢走咗向盐田，因为佢哋做啲低下嘅货，走香港贵，货柜码头嘅处理费都贵，所以令到盐田、赤湾、奈何船有咗个水位。仲有一件事好重要嘅，就系、是、开始有废胶、废五金、废电子翻大陆。因为呢一般呢如果你经皇岗口岸呢系难嘅，唔好意思，成日都电话响。啊真系唔知点解啊，对唔住啊。咁呢就成日都要经过，因为走车嘅查车机会率好高，好多千奇百怪嘅嘢呢就会经船上，即系奈何船上。咁因为个关系，即係嗰啲叫做马房港啊、高腰港啊、九州港啊，嗰啲嘅码头係相对细。喺咁嘅情况底下呢，要搞掂一班嘅海关、商检、车场，係相对使嘅钱少。咁呢就全部开始走晒所有嘅叫奈何船返大陆。而返到大陆嘅时候呢，佢装返嚟咪空咗隻柜嘅，因为嗰隻柜系特登系租一隻柜返嚟，然后装咗啲废胶返大陆，返到大陆之后落晒啦，咁隻柜未空呢，然后就回程柜装返货经奈何码头，咪奈何船落返嚟香港交。亦都有种情况就系、是、我本身就喺喺当地有隻货柜走，咁我就用返呢一隻货柜装废胶、废电子、废五金上返呢隻呢、这个地方，连租柜费都冇，因为呢个柜本身亦都唔使钱，系船公司嘅，利用佢呢一个船公司空咗呢一只柜，因为佢装货落啊嘛，就装货上，令到唔使租柜，而能够做多一转生意。只不过就系话你攞只柜出嚟，啊摆嘅时间几耐、几耐、几多。咁嘅情况底下呢，中港车嘅司机两面受压，生意越来越差，直到而家啱啱讲开先活夜，好多係走 走车牌车头过关。而家都近呢两个月都顶唔住啦，由零关税开始，即係其实有好多鲜活嘢呢入口呢零关税。好嘅产品喺晒上海。以前最好嘅嘢就卖晒嚟香港，而家最好嘅嘢卖晒由上海入，唔经香港。我哋香港仲可以做广东广西呢一边，譬如加拿大龙虾啊，嗰啲叫做鬼象蜜蚌啊，呢啲翻大陆。但系有个问题出现咗，自从开始关税早两个月开始调整之后呢，因为佢调整咗淨係收增值税，相差嘅价钱唔大，造成咗呢连呢啲本身可以即係中港车司机呢叫做冇乜风险啦，俾你充公晒咪几一万几千赔，都係赔一万几千带得过嘅。啊，当百分一啦，即係如果你嗰样嘢一万，百分一可能千几蚊啦，就係、是、你个运费。咁你唔输㗎嘛，係咪呀，咁走八次俾你冲过一次都唔使驚。係咪边有咁好彩呀，侥幸嘅心理。但係而家都唔使关税，或者少低关税低税率，淨係增值税嘅时候呢好多人都正规咗。所以呢我做大飞看天下嘅节目都讲，习近平上一场呢成个中国嘅文化基本上转变咗。留返大飞看天下星期四讲，星期五讲。咁而家都系讲一个中港车司机嘛。香港嘅司机开始受到淘汰嘅压力。由盐田港开始。由盐田港开始之后呢仲有一个好重要嘅问题。就系搵生意。我哋香港人做中港车嘅公司去搵生意，好多经报关员啊，经啲大嘅物流公司啊，譬如好似近铁啊、日通啊、日本仔呢啲呢做啊成。但係同声同气，佢大陆人嘅公司好多时候台底钱又好，飲茶食饭交际又好，佢都打赢你。冇办法。喺咁嘅情形呢，香港嘅车嘅没落呢係由最巅峰三万架一路跌到最近得返四千架。但四千架真真正正做货运嘅有几多我唔知道。有冇走古灵精怪嘢我唔敢讲。而家过关淨係见到私家车嘅。香港人嘅没落就係因为我哋做好多嘢，包括香港政府对大陆唔了解唔明白，同埋对佢哋嘅人性唔明白。因为大陆人呢相对冇規律嘅，冇咁醒呀，即係叫做香港人醒嘅走正面。但係呢佢哋有样嘢好，佢哋为咗钱，因为香港人搵钱容易啲，佢哋为咗钱，因为佢哋本身个比对系好大嘅。譬如好似你搵三万蚊，佢搵一个即係当年啦，讲2005年6年嘅时候呢，一个大陆车司机呢，即係走盐田港嘅司机呢，佢哋大概是4000蚊到。咁佢为咗可以搵多啲，可以唔瞓觉做多一隻柜。佢哋为咗可以赚多啲，可以悭油，最惊险啦，剛才我都讲过囉，佢哋揸车系咁样嘅。落斜路呢，如果落大斜呢，基本上佢哋空波悭油嘛。得唔到炒埋系一件事，但系你哋自己本身逢系揸大陆车经验嘅都应该知道，所有嘅大陆车以前无论佢揸几重都好啦，佢都系空波落嘅悭油。上就冇办法啦，冇动力。你话几危险啊，但系佢为咗悭一毫子，因为佢哋嘅做法好简单，你悭到嘅桥路费系佢固定咗，你能够悭到桥路费嗰啲钱咪你㗎囉。即係如果你话你行呢条路高速系350蚊，行下路系175蚊，你有本事行到125蚊，咁你赚到50蚊。佢油都系咁简单㗎啫，油佢俾个油数你几多升。你有办法悭过呢个油数嘅升就系、是、你嘅。 是这样处理的。所以为什么大陆即是那个差异就是这样。嗱，讲多少少啦，香港司机被淘汰到而家呢个困境都仲有一个问题嘅，就係当好多大陆嘅司机越来越透明嘅情况底下，请香港人司机串懒匿埋，自己走去请叫做棍头，即係代价返大陆嗰程係俾佢打留返喺度打麻雀沟女嘅时候，衍生咗大陆车司机落嚟香港，有个牌头叫国通嘅，一共一次过买咗23架鸡乸。当年阿陈生，三位陈生，亦都系王子饭店上市公司尖沙咀嘅老细。嗰、那个古仔容后讲啦。阿陈生，佢哋一次过买咗23架鸡乸，因为佢哋系大陆国营单位，就喺申请咗可以行香港同大陆，佢哋揸嘅係有太车嚟嘅，但係可以第一批到大陆车司机落嚟香港，而佢喺落马洲其实米布啦，有个车场，跟住间咗几个货柜，我哋做调度，喺嗰度做香港嘅渡柜，香港渡柜咧就香港人做，大陆走两边嘅咧就大陆司机做，收70,000蚊剃头费，即系你俾70,000蚊按金，然后同你考过大陆牌，跟住就俾你揸份咁嘅车，月入大概10,000蚊到，你香港人揸架车系20,000几蚊，而佢请个大陆司机，仲有剃头费70,000蚊收，代代平安先，然后10,000蚊。请佢，但系嗰个司机真系欢喜到不得了，搵10,000蚊、啊。你香港人20,000几蚊，唔使你香港佬做啦。好多都系嘅，譬如好似有一间叫做新港车房，喺开正喺国通车场隔篱，佢大陆有嘅，亦都因为咁样落埋嚟香港做车房，专整鸡乸 ，Scania 啦。我哋香港人唔醒觉。卒之慢慢俾佢哋大陆一路系咁侵蚀个饼，香港人喺度自高自大，觉得自己仲系以前1980几年、1990几年去做去厂啊等啊，喂唔好意思要你等，不如出嚟啦，我请你揼骨。我谂呢啲唔少啦，凤光啊，去饮茶先，饮茶先，我招呼你。哎呀，今晚封唔到关啊，我租埋酒店俾你啦，俾条招你啊有。冇危机感，到佢杀到埋心嘅时候你处理唔到。香港政府都系，如果香港一早能够喺大屿山发展10号、11号、12号货柜码头，做强咗我哋，唔系基本上佢哋本身你做好晒你所有嘅完备设施嘅话，佢哋再抌钱做嘅时候佢哋有顾忌。唔同而家李嘉诚叻嘅，即系而家当然系另外一回事啦。你走盐田又系我嘅，走香港又系我，当年啦，而家卖晒啦，都系我嘅。走边度有乜所谓？都赚硬你嘅。呢、這个就系李嘉诚嘅先见之明。而其他中港车司机做唔做得到，我唔知。而家基本上所谓有做多几分钟啦。4,000架做中港车嘅香港人，我话俾你听啦，可能有1,000个都系搭车司机，系啲所谓棍头位，人哋系可以收到10,000蚊排头费，近期可能跌咗8,000，但系你而家你做香港位系4,000蚊啫。点解人哋咁直租啊？就系、是、直租在嗰个大陆车司机，而香港人嘅沦落到点呢？沦落到就做过关司机。因为呢有啲既然冇棍头位啦，咁点样可以悭啲钱有竞争力呢？就请个香港人淨係呢就喺大陆攞隻柜，即係人哋装完货落嚟深圳，跟住佢攞隻深圳呢就过香港，跟住摆低隻柜，跟住呢揸返个空车上返大陆，摆低喺深圳摆返低，跟住俾特交俾特司车司机。咁样嚟做一日有两转做呢就大概有20,000蚊松啲。如果做到3转呢就30,000蚊到。 沦落到人哋唔需要你，系做过关车司机。下节再翻嚟讲，讲多啲香港货运面对嘅问题，同埋香港政府可能好闷啊，view数唔够都唔紧要，但系我哋真系做，系咁，拜拜。